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对于依法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一律登记立案，切实维护和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若干意见同时还强调，依法制止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等行为。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继 QQ 群、微信群等互联网群组要求实名制之后，新浪微博日前发布了关于微博推进完成账号实名制的公告，要求所有新浪微博的用户，包括2011年之前注册的用户，必须在9月15日之前完成实名认证，否则将会无法再发送评论及新的微博。最近建行、农行的部分网点推出了刷脸取款的业务，重要的环节为人脸识别。农行和招行也都表示，只要客户没有化特别夸张的浓妆，一般都可以通过验证，但是如果客户做过整容并且整容的幅度较大，可能无法通过刷脸验证。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的调价窗口在15号的24时再次的开启，多家机构称油价迎来了年内的第7次上调，上调的幅度在80到100元每吨之间，50升的汽车油箱加满一箱需要多花3到5元钱。2017年9月17号，奇遇 Pony 游戏积分赛亲子嘉年华即将开幕，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属于小朋友的马术赛事，集吃喝玩乐看学于一体，更是一场极具特色的亲子嘉年华。本次赛事及大型亲子活动，聚集众多亲子教育、体能、生活类的高端品牌，为孩子们准备了多样的互动游戏以及丰富的礼品。奇遇品牌呢，也已经受到了马术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奇遇国际青少年骑士院已经成为了国内首家专注于青少年马术培训的教育品牌。全面升级的 Pony 游戏积分赛从奇遇出发，希望在这里迈出青少年马术推广的前进步伐。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经典969，我是周周。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Cookies 派对动物。很多人可能对他们并不熟悉，因为提到香港的女子组合呢，大多数的人第一反应还是 Twins。或许是因为看到了 Twins 的成功，所以 Cookies 也紧跟着 Twins 后出道了。在2002年呢，组成了9人的女子团体，这也是当时粤语歌坛史上人数最多的组合了。后来呢，因为公司高层的变动， Cookies 减员，从9个人变成了4个人，分别是邓丽欣、傅颖、杨爱瑾和吴雨霏，这也就是大家对于 Cookies 印象最深刻的阵容了。不过时隔不久呢，他们也都各自单飞，个人的形式在音乐、电影、电视剧上都有非常不错的发展。当然了，其实单飞之后有不错发展的歌手还有很多，比如说像以校园民谣为主打的水木年华，李健呢在退出了水木年华之后，也是用实力演绎了不少的好作品。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侥幸，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 来自网易的乐评人说，人呐、是最怕听懂一首歌，初始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但是不管经历了什么，都希望我们可以依然相信，相信以后会变得更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九六九的微信公众账号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那我们继续要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我相信。

五岁的九六九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品质的、温暖的，还是温馨的？不知不觉已经加入九六九很久，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这里有家的温暖。同事之间的相处呢，就像和家人一样，我们一起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活动。我是泽林，我们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九六九五周年，祝经典九六九生日快乐！ 一部 iPhone 让很多人的聚焦点集中到一起，也让我们重新回忆起了乔布斯的精彩演讲。乔布斯大学辍学，被自己建立的公司开除，谈到人生得失，谈到死亡，他都很坦然。但是最后他却对所有的年轻人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如今他的创业精神已经成为了后人的典范，那也希望这一句的励志名言能够激励到你。

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在司法部获悉，我国公共法律服务典型案例库将在2017年的年底向全社会开放。根据了解，司法行政案例库将会利用互联网加公共法律服务的形式，实现政府公共法律服务信息资源与民共享。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南水北调中线的一期工程已经通水运行了2年多，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在最近也介绍，截至到9月13号，中线工程已经累计向华北地区输水达到96亿立方米，汇集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4省市的5310万人，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综合的效益也在显现当中。这个周末，2017年国家司法考试如期开展。那北京的考区的报考人数也达到了46958人，再创历史新高。北京市司法局在所有的考点也推行了考务安全管理系统，全面的启动了人像识别防作弊。考生在进入考点之前需要进行身份证件的核验和人像识别，确保考生的身份准确。东四四条胡同原来杂乱无章的违建呢，现在不见了踪影。两侧的四合院门楼也是露出了原本的面貌，不少的建筑都贴上了清粘贴片。而到明年年底，东城区的东四三条到八条的胡同外立面也将会完成提升和修复的工作。到2020年，这片区域内的院落内外呢，都将会实现整体的提升。其中，东四四条的77号也将会变身为原生态胡同博物馆。 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 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初めに千葉コントがあって、波が支援の目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しっかりあれ。 我愿意用心，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 我愿意用心， 喜欢自信的感觉， 我

梁咏琪《胆小鬼》。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其实香港乐坛呢，一直是属于卧虎藏龙的状态。比如接下来想要推荐给你的这位男歌手，真的是很难置信，因为他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历程是比肩 Eason 的，大部分的人呢把他定义为五阿哥、舒桓，或者是我是歌手第三季的那位天生巨基。对于古巨基这个人呢，我们都会有一点默契，比如说去 KTV 的时候会忍不住的默契的点上一次情歌王，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古巨基是香港乐坛史上唯一一个拿到四台颁奖礼新人奖的男歌手，也是在各大颁奖礼上唯一一个赢过陈奕迅的男歌手。有没有觉得很吃惊呢？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到的就是来自古巨基的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记住你眼中的情意。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日，并肩听天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九六九九六九。 劳斯莱斯，好车中的珍品。 玛丽莲梦露，男人眼中的名品。 007，建筑中的圣品。 今年九六九，

再耗下去都天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吧，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真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塞哟那啦，再给抱一下，闻一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